欢迎大家咧翻到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器言啊，我系大家主持人啊 ，Larry， 系我系 Alex 啊， 好啊，咁咧就我哋继续啦，咁同大家咧送上最新嘅军事消息啦吓，咁啊真系唔知点解近排咧金仔抢唔到 full 之后咧 ，Alex， 咁啊啲军事消息咧终于都散布翻啲大国身上啊。 系啦，终于从变翻个大国啦，变翻个统大国。 终于咧，迟啲大国讲新闻嗱。咁咧，今日咧，我哋又不如先由俄罗斯开始先啦。俄罗斯近排咧就好多新闻。咁啊，当然啦，俄罗斯咧就佢嚟紧咧会试射咧好多嗰啲嘅洲际飞弹啊。系啦，咁咧就之前两集好似都有讲过系嘛。咁咧就佢应该可能咧想重启翻一啲咧洲际飞弹嘅计划。不过我觉得咧，其实都系吓人嘅啫。即系其实你依家即系你嗰个洲际飞弹佢因为出咗啦嘛，其实咁佢都系更新情况。好啦，我哋先讲咗呢个咧，俄罗斯咧重启个飞船计划。哇，呢、這个 Alex 呢个应该你都睇过以前系嘛？ 呢、這 个女海怪物啊，系啊。咁呢只咧大家咧睇图话咧，你见到咧下面系咪张黑白照啊？哇，真系旧得滞啊！我真系搵到张黑白照。咁咧呢只黑白照好有味道啊！你睇到佢咧成架飞机咁样噶嘛？ 系啊。 其实咧佢最过瘾地方咧就系佢咧就真系好似咧一只鸭咁嘅，所以佢有个名噶。 系。 即系咧佢哋咧北约叫呢只做鸭仔噶。 系。 系啦，咁咧个别名亦叫做女海怪物。哇，呢只嘢啊，你冇讲笑，佢380吨啊！ 但系呢只系飞唔起 喎。飞到几米啊？ 几米？ 呢一米至三四米，好低嘅。佢咧基本上佢下面咧，即系佢仲有嘢系晾住喺海度噶嘛， 系 好似嗰啲飞翼艇咁样咯， 哦， 好搞笑噶， 水艇 啊，咁你见佢上面咧就装咗几多咧？装咗6支啊，反舰飞弹嘅， 哇， 好啦，咁咧就基本上咧佢呢个咧就当时喺呢个嘅女海度巡弋咯， 系， 系啦，咁咧就你见到佢装咗8个 engine 啊嘛，咁样飞，咁 呢个设计系8副 engine 就摆喺头度， 系， 跟住之后就喷翻只翼度，你翼咧就可以 有个升力， 有升力就浮起个水面。 呢、這个嗰个年代都几 hit 啲嘅， 呢、這个叫地面效应啊嘛， 系啊，都几 hit 嘅， 即系好似飞机起飞咁样， 系嘅，呢、這个都系嘅，但系佢帮埋你。即系出风嗰阵时候就帮埋你就提供埋个 升力系啦， 系啦， 即系气展船嘅前身系嘛？ 应该系啦，跟住咧呢嚿嘢咧都几搞笑嘅，即系咧就依嚿嘢应该退役噶啦。咁但系咧就大家咪见到上面仲有架新嘢噶嘛？ 系 A080 啊嘛。 哇！呢架好似私人飞机咁， 少少似我。其实我开头以为水上飞机嚟嘅， 系咯， 都算即系叫咩啊？飞船最好啦，叫识飞嘅船， 飞艇啊， 飞艇啦。哇！呢只叫救助者啊！呢只嘢，哇！呢只嘢咧，原来唔差噶。佢咧据说咧，如果佢飞到最行咧，都有550公里噶，可以载到30吨嘢。 哇！都常规飞机嘅速度啊。 系啊，咁你咪当佢系可以喺俄罗斯嘅领土入面咧，可以当一啲运送咁样做翻咯。咁咧佢咪可以减轻咗佢啲大型运输机啊嗰啲成，因为你俄罗斯真系好大噶嘛。 系 啊，咁呢只嘢咧，其实唔系净系海面嘅，就 even 北极都用得噶。 哦，系啊，海都用得。 系啊，草原都得噶。沙漠又得吓，系啊，因为你嗰啲地质唔系嗰啲好硬嘅石啊嘛， 摆上陆地都行到。 系啊，摆上陆地，因为学头先 Alex 话斋少少浮得起噶嘛，咁、 哦、 所以都得嘅，但可能要改装个底少少咯。咁所以就呢只嘢啦，大家睇下有冇机会啦。听讲咧，以前咧解放军都想买噶， 系。 咁如果你买咗，大家话晚上都会喺边度用啊？ 台湾咯， 台湾啦，同埋可能南海。 哦、 即系南海有呢只嘢咧飞过去，哇！越南见到你都惊啦， 唔系罗布泊用咩？ 罗布泊啊， 系咯，沙漠得噶嘛，你话 罗布泊唔知会唔会咧摆咗外星人基地啊？等、哦、外星人帮唔帮衬解放军啊？好啦， 好似未揾到啊。 下一个咧就俄罗斯咧嗰架图95啊，呢个图95咧就同 Alex 中意嗰架咧 B52 算唔算系冤家？对头啊，算唔算？ 哇，直头系孖沙兄弟啦， 孖沙即系有你就有佢嘛， 系啊， 系嘛，好似系。B52早啲嘅 ，B 就差唔多嘅， 真系差唔多，可能隔一两年咁样啦。咁咧就，但系大家知啦 ，B52 Alex 中意嗰只咧，其实已经换晒嘢噶啦嘛。 系啊， 啲架撑咧，其实已经系换得好劲，但系佢仲系咁呢啲咁嘅螺旋， 红色设计 系啦。 咁啊，佢唔系普通螺旋桨嚟嘅，佢系一个喷射螺旋桨，即系英文叫 turbo pop 啊嘛。Turbo pop 啊嘛， 系 propeller 就系 turbo propeller， 系 propeller 啊嘛。 但系就呢只嘢，当然啦，就好旧啦。 系 咁啊，当然啦，呢只嘢咧，边架战机同佢伴飞咧，其实都好经典。之前咧 show 过俾 Alex 睇咧，就系 F22 同佢伴飞过嘅。 系 你谂下 而家全球最劲嗰架飞机同佢伴飞，真系啊！如果我系揸图九十五个人，我即刻自拍啦，同佢 系 系嘛，即系见到 F 廿二即刻 selfie 自拍，同 F 廿二自拍添啊！哇，真系呢部嘢几耐嚟嘛？嗱，佢竟然咧近排个消息系咩咧？呢部嘢啊，飞近去美国航空母舰啊，够胆 系 系啊，好似话八十海里啊， 俄国军佬啊！ 吓、啊， 恶过军， 恶过咁系我喂，因为呢部嘢可以飞15000公里， 哇，航程万五， 但系你谂下，大陆嗰架唔得， 6000几啫嘛， 6500咯， 一半， 咁你谂下争几远， 哦， 系咪？咁呢只嘢老过你，但系佢航程长过你，系咪？咁当然佢本身个设计系即系长程，咁咧所以个情况咧就系、是，美国咧就出咗，因为佢近航母舰咪用航母舰嗰、那个超级大和风咯，就飞水拦截佢咯，咁就即系。好专业嘅，据说大家都即系今次美国冇 complain 佢， 系 系啊，因为好专业咁飞咯。咁俄罗斯都唔会嘅。咁但系近排咧，其实喺波罗的海咧，美国咧佢都有呢个嘅战机咧喺波罗的海巡弋嗰阵时咧，其实俄罗斯都有派战机驱赶佢，即系大家互相你嚟我往咁样咯。 哦， 系啦，两边都有呢啲情况， 互相探访下。 其实佢哋好熟噶啦，可能随时咧两边对家咧有啲飞行员望到咧都记得噶咁样，所以好鬼搞笑嘅。好啦。咁呢就另外呢都係啦一样啦，咁呢就俄罗斯呢都有派图95呢，其实呢就喺日本海附近呢，因为做緊军演呢就附近呢都有飞嘅。 係囉，攞 F35 截佢呀， 佢呢就攞咗呢应该係出咗 F35 係啦。 咁又蚀俾佢囉。 蚀俾佢呀。都唔系嘅，顺手练下咯，练下机咁冇所谓嘅。其实 咁你咪知道有几细咯。 诶，唔系喺海外基地会有放大器嘅，应该系、 哦 okay, ， 所以冇问题。另外一单要讲嘅就系、是、咧 EED 啊，大家记得呢架咩啊？ 鹰眼、 啊，鹰眼啊呢架，哇呢、這个鹰眼咧，我哋之前咧同大家讲嗰时咧，航母舰嗰集咧，咪讲 EEC 嘅， 系 而家咧。可以换装最新嗰只叫 EED， upgrade 晒啦，可以 upgrade 咗，好啦，咁 upgrade 咗某啲嘢，咁咧 EED 咧而家最劲嗰样系咩咧 ？upgrade 到可以空中加油， 哇！ 你几劲啦？你冇空中加油可以点咧？据说咧，佢今次加咗油之后咧，佢可以飞4个钟。 哦， 你谂下，如果我喺长期喺空中飞4个钟，只眼喺飞4个钟啦。你飞4个钟，如果你个人假设啊，如果打紧仗真系唔准落嚟咧，再加油。可能飞6个钟都要落嚟啦，系咪顶唔顺？咁但系你嗱一架航母舰咪大概有4至5架呢啲嘅，咁你咪谂下真系24小时完全冇问题嚟嘅，即系嗱我飞完4个钟之后，我仲可以唞翻8个钟。 其实以前都系嘅，佢有几部喺度都轮住用嘅啫。 系啊，但系依家佢如果真系做打仗嘅时候，咪好正咯。 嗱，仲要有个运输机本身都可以喺航母舰起飞嘅，运油机系嘛？ 应该就唔得，不过咧就佢可以附近啲基地可以支援都唔紧要嘅，系、哦、啦，佢够长程嘅。咁你美国胜在基地够多嘛，咁所以又唔使惊嘅。咁同埋最紧要就系，如果你摆喺太平洋，其实最大嘅对手系边个？一系就俄罗斯， 系 一系中国啦。咁你其实近俄罗斯、中国有日本啊嘛，有关岛嘛，唉，必要时台湾都用得噶嘛。咁其实都冇乜所谓嘅，所以就应该冇问题嘅呢、這个其实都。好啦，下一单咧就要讲下呢个啦，就呢、是、个 F35 咧。喂，据说咧 F35 咧，特朗普咪话喂，你太贵啊，要减价噶嘛。 系啊， 咁咧嗰阵时佢话喂，我1.5亿美金，我点减啊？佢话唔理你啊，总之搞到8000啦咁样。跟住佢话制噶嘛。 系。 咁咧嗰阵时咧就话减到8000俾美国噶嘛。但系问题系你减到8000万俾美国啫，你卖俾盟国，你唔会8000万卖出去噶嘛。 哦， 你要掠佢哋噶嘛。 系咯。 咁所以咧。英国咧就采购啦，咁咧采购嘅时候咧就听讲啊，即系咧每一架机咧单价咧就要1.5亿英镑 哇！ 嗱，你而家数美金你几多？你都差唔多2亿啦，系嘛？ 系啊， 咁所以咧又要做水鱼啦。 哦， 系啊，但系你英国冇得拣，因为佢依家嗰架叫伊丽莎白女王号吧。伊丽莎白女王号咧，佢唔用 AV8B 噶嘛， 只可以用 F35B。 F35B 用得嘅 AV8B 好似退晒役啦， 但系佢退役啦，咁所以就佢冇得拣。嗱，一系你买美国海军陆战队嗰啲咯，你执佢啲旧坦咯，你唔会噶嘛。咁所以你冇理由新舰用旧机噶嘛。咁新舰用新机，咁所以咧佢就要买 F35B。咁 F35B 2亿，大佬，你谂下依家即系盟友照掠，仲要1级盟友。好啦，咁又掠个2亿，咁咧英国咧呢单嘢应该要过百亿埋单啦，又要。咁你要点搞咧？嗱，仲有嗱，而家伊丽莎白女王号啫，嚟紧仲要出 威尔斯亲王号啊！ 哇， 你谂下点搞？点埋单？ 呢个摆住喷火上去先啦！ 哇，真系唔系讲笑，嗱，就系又系水鱼嘢嚟噶， 摆住喷火先，有几水摆住先啊？ 喷火先， 威威过嘛？ 如果你摆喷火，其实呢个唔系战斗机，即系呢个唔系战斗用噶咯。 哦，唔系战斗用， 其实系博物馆嚟噶， 博物馆嚟噶。 所以咧，真系唔系讲笑，呢个真系好搞笑。咁当然啦，另外咧，其实有时啲人都讲，其实咧你。即系卖咁多钱咧，咁啊当然即系中间可能收翻啲回佣啦，美国政府咁啊收翻啲钱咪攞 upgrade 一啲机咯，有时因为咧，嗱呢个就 系 Lockheed Martin 噶嘛，咁 Lockheed Martin 咧佢咁样整咧，跟住 F22 嚟，跟住升级噶嘛，咁你睇下政府买单时候可唔可以有个折头咯？哦、如果咁样美国政府咁样益你， 一笔过大单啊，有冇平？ 系啦，真系唔知有冇得掉。咁咧下一章咧，仲同大家讲呢个嘅 B21 咁 B21 咧，大家知嚟紧呢部机咧就应该系取代 B2 噶嘛？ 因为 B2 太贵啦。 系啦，其实 B2 系劲噶，真系。但系 B 真系贵啊， 贵太贵啦。 同埋咧，佢每一次出咧，其实佢都使好多钱啊。因为你谂下，佢每次都要洗嗰部机，同埋佢要再查翻嗰啲隐形涂料，同埋啲涂料毒啊。即系呢个应该有讲过，好毒嘅。咁啊，试过有人洗完会 ham 啊。 哇！ 轻噶，真系轻噶，所以就好大镬啊！唔系轻，佢系患上咗呢个嘅好劲嘅 cancer。 哇！ 咁就应该同轻都好近噶啦，即系应该系讲紧好严重，好严重。 即系死神来了啊！ 真系死神来了噶，抹一次。好啦，咁呢个咧叫做 Raider， 叫做突袭者啊。呢部嘢咧嗱，今年系2017系嘛？ 系。 佢嚟紧就2025年首飞，咁你就预啦。如果2025年飞，应该几年入役咧？应该系2030到咧。 系 或者2028啦，例如 系 大概咁上下啦。咁你都要啲时间啦，俾佢。 哇，仲十年喎，2028嘅话就 系啊。咁你都要好耐啊。咁但系你咧，佢好似今次咧唔系买几十架，今次系买200架。 哇，佢即系取代晒所有轰炸机咁滞噶咯。 好犀利啊！嗱，你谂下，嗱 B52 都冇咁多架啦， 边买只九啊几架啫嘛，系啊， 系嘛。咁但系而家你呢个咧系200架。咁所以基本上佢系好劲，佢连 B52 都可以退役咯。如果真系 退役噶啦。 系啊，你中意嗰架都可以退，但我谂咧都仲 keep 嘅， 仲 keep， 仲 keep 噶。系啊，嚟紧 B1B 咧都可以视乎情况可以唔 keep 添啊，有啲位系啦，因为佢可能咧，其实佢最后依家呢个 B21 咧会平好多下嘅，听讲系啦。咁佢一样嘅四个 engine 啦， 四个 engine 系啦，一样摆上面。咁但系咧，佢咧嗰个斜角就唔做锯齿，锯齿以前做锯齿咧就其实系应该仲隐形有关系嘅。系啦，第二一个机身有少少修改咗咧，就应该连锯齿都唔使。 可能涂料有啲改变啊。 系啦，应该系飞行上稳定啲嘅就 系。 系啦，个软硬体要 tune 一 tune 咯。 系。 咁但系咧，基本上佢做所有嘢咧，升级就系咩咧？升级嗰个嘅电子装备。 系。 系啦，咁可以做电子战嚟紧，佢唔系净系可以轰炸咁简单，做电子战，甚至乎有人话喂，会唔会整无人机啊？好啦，可以整侦察系统、通讯设备全部齐，所以基本上咧，可能第时咧呢架嘢咧隐形得嚟咧，仲可以做埋侦察机， 无人兼夹， 会唔会可以做埋鹰眼个 job 咧？ 哦，這個、 可能鹰眼都做埋， 迟早问题嘅啫， 真系好劲啊！呢部嘢，咁所以咧就你见到佢嗰个用好大咯，咁佢一样同以前嗰啲都系咧旋转发射嘅，入面都有系啦，咁所以就睇紧啦，呢部嘢应该都要十年啦。 哇，讲下呢、這个。 啊！呢部 Fighting Wing 啦，即系点解呢个机翼设计啊？ 系， 即系我近排上网咧，差咗少少话题咧，系咁个拗紧呢个究竟呢个 B2 轰炸机系咪抄呢个德国嗰阵时部 HO229， 即系二次大战嗰阵时。 系 咁嘅话咧，而家就话 Lord Troop 就顾问就话咧，其实我嗰阵时喺三几年咧，都已经开始研究紧呢个 Fighting Wing 嘅飞翼设计噶啦。 哦， 咁但系咧问题就系话啊，啲人就话啊， 咁要解释人哋早啲咧又。 点解人哋早啲？ 佢都解释唔到。 即系有啲人就闹话，冇成日话美国佬抄德军咁样。 系。 咁但系我有少少意见就系话，佢一定系抄德军嘅， 一定抄德军嘅。 点解咧？ 点解？ 因为 Lock True 嗰时候冇喷射引擎啊嘛。 哦，系啊。 就系、是、你 HO 229嗰时有喷射引擎啦。 哦， 你摆个喷射引擎落去啊嘛，咁你冇摆，咁你咪抄人哋啦，系、咪先？你照呢个时式计，系咪咁样？ 啱啊！即系理论上人哋有啲劲过你嘅嘢， 系啊， 系咪？ 咁人哋有喷射引擎嘛，你冇嘛？ 起码你速度上你冇得追。 你嗰阵时 lock 出最用紧个螺旋桨摆喺机尾，然后 咁嗰阵时你喷射得过一架啫， 系啊， 系嘛？ 系啊， 哦。 咁同埋嗰阵时 lock 出做埋呢、這个雷达嗰个测试啊嘛， 系。 其实嗰阵时点解飞翼设计会话可以即系 可以隱形，就係因為嗰陣時 Lob Chut 做過個試驗，就係揾架飛機，真係自己條唔係即係故意去試㗎喎，係即係個 pilot 即係個機師真係飛埋雷達站度玩下㗎咋，但係呢發現咗原來個雷達站嗰陣見到咦佢飛到好近先至可以發現到依家 飛翼 戰機喎，咁樣正諗埋原呢個可以做到隱形設計。 哦，即係都有啲意外 㗎。有啲意外㗎嗰陣時。 咁嗰陣時其實做飛翼設計都好成啦，你冇曬嗰啲垂直尾翼， 係啊， 你冇曬嗰啲尾翼，咁其實你嗰個 RCS 細好多，側面射嗰啲， 側面係細好多，係 啦，就細好多咯，係啦， 同埋前面你扁好多嘛，前面成日都 係啊，成架扁好多， 係啊， 如果佢可以將個引擎擠上面仲好啲添， 係啊，而家啲全部必要擠喺上面㗎啦， 係啊，所有嘢都多。好，咁咧就下一个都啱 Alex 讲啊，下一个咧就讲呢个新型坦克，咁呢个咧就咧美军咧陆军网报道嘅呢个。系啦 ，Army.mil 啊，咁咧就佢讲咧嗰个作战系统研究嗰个将军啊，就讲到咧希望咧呢一单嘅研发案咧可以快啲，因为佢哋觉得咧依家陆军嗰啲科技好慢啊，即系坦克好似出嚟出去都冇新嘢啦嘛， 冇新嘢 M1 咯， 冇啊，即系换嚟换去都系咪换啲武器系统嘅啫， 系啊， 唔会换个底盘噶嘛， 底盘唔换噶， 唔换噶啦嘛，咁咧所以就话咧而家好想咧有啲厂咧。快脆咧，就有啲建议书 proposal 入嚟，然之后就嚟啦，落标啦，咁样啦。 因为最惨一样就 M1 咧，就永远都系陆军用啊嘛， 系 即系重型坦克60，整个成主战车即系60几吨， 60吨喎，系啊， 吨咁60吨有咩做唔到咧？做唔到空投咯。 哦，系啊，系啊，系啊，做唔到空投系啊。啊，俄罗斯佢又反而有翻啲轻型可以空投 啊，空投啊嘛，啲10、20吨可以空投。 我以前波斯湾嗰阵时有空投坦克， 嗰阵时有部有噶，有部有部。 轻啲噶， 有部轻坦克噶， 有架轻坦克， 都退役噶啦。 系啊， 嗰部系 M51 系啊 ，M51 呢部巴闭噶，呢部射炮射式嘅导弹噶，可以成。 哇，呢个好似个炮口系短啲噶嘛？ 系啊，其实根本上呢部嘢系射飞弹多过射炮弹嘅。 哦，哇，嗰阵时其实真系第一次见陆战打到咁鬼神奇噶嘛？ 诶，嗰阵时呢部嘢就越战先有啦。 越战嗰时有， 越战先有啦。 系， 但系嗰阵时系因为佢嗱你。细坦克10、20吨咧做唔到大口径噶啦， 系啊， 咁啊用大口径个炮管嚟射呢个导弹咯， 嗯， 好似155mm 口径噶佢， 系， 跟住我嚟射呢个导弹咯， 哇，都155都唔系细， 系啊，但系可以做到，但系可以射到普通传统嗰啲高爆弹咯， 嗯， 做步兵支援咯， 嗯 ，OK， 依家呢只嘢咧就细啲嘅，咁依家应该可以空投用嘅， 空投， 咁同埋咧，大家睇个样咧，觉得有啲科幻啊， 同埋佢将个引擎摆咗车头咯，见到佢， 系咯，咁呢架嘢其实佢连个辘都冚埋嘅 ，Alex， 咁我防红外线都可以做埋， 系嘛， 冇咁暴露咯， 其实系咪真系比较隐形啊？呢个嘢 少少啦，起码遮咗红外线先啦， 系，因为其实坦克好主要系咪真系嗰个红外线啊？ 你所反坦克。兵器都是靠红外线瞄准噶嘛，追踪噶嘛，咩飞弹、导弹嗰啲全部都系红外线为主噶嘛。 系呢单嘢咧就得意嘅，佢哋话咧个将军就讲咧，陆军咧好希望咧15个月之内咧就有架 prototype 啊。 系 咁，然之后6个月就做战术评测，咁啊好快脆咧，嗱嗱临咧就佢话我大概2022年都批噶啦，你搞到批啦咁样，即系好等车用呢个。 因为冇啊，即系得 M1 永远都 M1， 但系 M1 嘅问题啊嘛，如果你系海外部署嘅话，一系。就要等啲海军陆战队嗰啲两栖登陆舰送两架过嚟， 系 一系咧就空运等 C5， 等空军送过嚟， 系 C17 都得， 但系 C5、C17 就送咗一部啫， 系 咁咪分几转先飞到过嚟，咁啊咁咪陆军咪即使冇呢个装甲掩护咯， 哦 ，OK， 即系冇火力掩护咯，如果你有做到轻坦克嘅话，起码。你都有啲装甲保护，有啲火力掩护下嘛，可以。 同埋快速部署。 快速部署。 依家乜都讲快，同埋咧好多时，如果俄罗斯咧，如果佢喺北约嗰边啊， 系 即系欧洲咧，快速空投啲坦克过嚟，你唔够佢快。 系啊， 即系佢入侵可能附近啲地方波兰啊，或者可能爱沙尼亚嗰啲咧。 所以苏联嗰阵时已经好多将好多装甲车咧改埋反坦克飞弹度啦。 系 就系如果嗰阵时系。俾步兵有快速应变，可以即时即系打到， 系好似系啊！美国咧，直头咧已经有啲坦克咧急嘅，挤咗喺嗰啲咩爱沙尼亚嗰几个小国啊， 系 波罗的海嗰三个小国咧， 系 就摆落去。基本上咧，到时我哋美军咧，直头啲散兵可能降落，跟住上去就炸 咁样，系啊， 好鬼搞笑呢单嘢就系啦。好，咁啊呢节嚟到呢度先。 好。